锵锵三人行。哎，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视频在这个朋友圈传开了，说美国的，说有一个华人女子，你就三个劫匪，这华人女子持枪打退三名劫匪，而且还击毙其中一人。当然就是说啊，美国现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持枪这个案子特别多，所以咱们就以为美国不都一直在呼吁这个管制枪械吗？但是你知道美国最大的持枪者组织就是北美步枪协会，这个北美步枪协会它一直是拥护持枪，他们的理由就是公民有枪就有自由。 对， 所以你可以看看最近呢，美国华人圈有点事儿，他们都在抗议，因为有一个非洲裔的嘻哈歌手，他唱歌，他这个歌词里啊，简直就是说要打劫就打劫华人，因为华人会把钱放家里不存银行，你看要找就找华人圈，这下美国华人就抗议啊，你看往下，美国华人抗议就是给白宫签名嘛，现在40000多，然后就是说收集到100000签名，白宫你就得处理这事儿，是吧？就是咱这美国白宫上访的，你再往下看，当地华人组织已经开始教了，就华人要想避免被这个歹徒侵袭，要持枪，甚至建议要买这三种枪，你看散弹枪、步枪、手枪，要这个三枪齐备，而且还要进行枪支训练。然后这个是美国步枪协会，他们也要为自己的主义拍 MV， 这个 MV 拍的挺好的，这是自由的巅峰，你看你往下面看，自由处于危险之中。那据说美国步枪协会这广告拍的特别那个什么激情澎湃的，我感谢步枪协会为自由抗争。再往下看，面对控枪计划残酷的猛攻，全美步枪协会代表着自由，说一个几十秒的广告里边出现了19次 freedom， 就是自由。 所以华人社群抗议什么？抗议他们泄露国家机密是吧？告诉了大家我们不把钱放银行，放在家里是 不？就说美国就像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呀，要不说美国自由的有点没边儿了。就他保护，你比如说这个 hip hop 这个嘻哈歌手绕舌，他本身也可能讲毒品，他讲滥交，讲这个什么非洲裔的美国人如何如何的这些事情，那么作为这种亚文化的一部分，他也把华人作为一个调侃的对象。 没有，就是最近也不光是美国，巴黎的华人就也出来抗议了，因为华人就是华人社区最近很不安全，也是去打劫华人。那我也觉得奇怪，不是华人拿现金这个就是喜欢藏现金这个事情也是由来已久了，但最近他们一个是抗议说经常是遭到打劫，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欺负以后说警察管得少，就说在巴黎啊，当地的华人就是说他们那些当地的警察管得少。那在美国是因为他控不控枪这个事情，在美国其实真的已经是太久了，这就是这次大选不也一样吗？那个希拉里是他说要这个控枪，但是控枪他的意思不是说把他们的枪都收走，他只是说要加强那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或者是跟恐怖组织有这个有关系的这个记录的人，要去加强背景审查。那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边，就是说他要把你们的枪全收走，你们就没有自由。 这是两回事嘛，控枪跟华人的习惯，其实不止华人嘛，亚洲人嘛，那边他们的确很多地方抢劫就以亚洲人的商店、亚裔的商店、韩国哈那些作为目标嘛，因为他们的确不习惯把钱放在银行啊相对。那我其实这个问题要想，为什么亚洲人不放在银行呢？其实很多制度上面很多受到怎么讲呢，比方说语言，我们去银行，哎，那边银行很慢的，不像在香港或者北京、上海等等，很慢的，然后不耐烦啊。你知道我们华人特别挤啊，每次去银行排队都是看到后面很不耐烦的声音呢，就是有华人顾客在排队，然后还要填一堆表，用英文去对答什么，所以就不习惯。所以，假如说你真的要认真保护华人的安全利益的话，把手续弄得比较便利，非美国白人的哈，比方说语言的方便，或者说手续的简化，那大家就会把钱存进去了嘛。那所以那是一回事，也的确是啊。那个我记得在美国 Chicago 住的时候，附近有一个韩国人， 跟华人啊，他们最喜欢开什么快餐店 ，chop 碎杂碎啊，杂碎店啊，炸炒杂碎。 杂碎的呀。 他们就叫杂碎 chop 碎，对对对，很出名的。 我在外头也听到这个 chop 碎，我说中国没这菜、啊。 不是， 但他们杂碎管中国菜就是 chop 碎，好像是一个典型的。 这他有典故的嘛？就说李鸿章去那个英国的时候哈、啊，然后流行出来的嘛，吃的东西哈、啊，大家那这大爷一大堆，还有以前清末几个大臣啊访问欧美上一大堆的人，然后。把东西啊，有时候吃剩的东西怎么炒一炒，然后就跟他们说 ，this chop 碎杂碎嘛， 哦 杂碎， 是这么来的 啊啊。那杂碎在广东话没有太糟糕，可能那时候很多华侨都是广东人，就说哎，这不像骂人的，这个杂碎、 杂碎 啊，不是我们经常说、哎、炒杂碎很好吃的，就把东西剩菜， 哎，那肯定好吃 吧？对、嗯，很多杂碎店还有开什么洗衣店。啊，韩国人最喜欢开洗衣店哈、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哎，大家都有一个倾向啊，你说讲出来是歧视，可是不表示它不是真实的。比方说那个韩国裔的开洗衣店的老板告诉我，反正白人进来洗衣服哈、啊，就这样吧，啊 ，welcome， 然后就跟你做生意。他说佳慧一看到黑人进店呢，首先他就伸手到桌子上面干嘛，拿一根棒球棍，先把手放在棒球棍那边。哎因为他预估很大可能这个黑人是来抢劫的，假如现在有人汪峰什么的把他唱成歌的话，有没有？那就到轮到黑人来抗议。可是抗议不表示那个不真实，哈、啊。那对啊，我是歧视，可是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看到黑人进来，我还是拿着棍子，哈、啊。这种种的仇恨很难讲了，互相因中有果，果中有因。 是，就是你闹不清是因还是果。嗯虽然我也不了解美国，但我真的意识到黑人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简直是纠结不清。比方说，你看警察经常就是说开枪把黑人打死了，然后全城的黑人就暴动，对吧？可是事实上呢，你看，就经常说打劫这个华人店铺的，18岁到25岁的，咱不叫黑人，叫不歧视，叫什么非洲裔美国人，也确实，你从统计上看，他就是这。那有人说了，是到底是因为歧视才导致黑人犯罪呢，还是因为黑人犯罪才导致歧视？这永远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我之前是看到，就是在意大利那边工厂的华人，不很多人去开那个。就是制鞋工厂嘛， 对， 他们刚一开始呢，他们是不想警察来管他们，是因为他们里面是有好多黑工，那你不想来警察来管你，等你出了事儿呢，你又说警察又不帮你，所以也有这个矛盾在里面。假如到这个黑人呢，其实我看了这个数据，大家都说就说是这个奥巴马上台以来，大家会认为说对于这个美国的非洲裔的地位会改变呢，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呢，你要看这个数据啊，去年美国说被警察打死的人是115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当中呢30%是黑人，那其实就是说你从这比例看不是很高，3%，那70%都不是黑人呢，但是黑人占到美国的总人口才12%到13%吧，这样子。那你就看到其实这个比例还是，就是说他们如果被射杀会引起的这种争议会，就是说他这个影响会很大。 对 unproportional 不成比例嘛。可是文涛刚你有个说法哈，假如给美国的那种叫政治正确者一听就会骂人了，因为你说黑人是个问题，黑人 哦，这也是政治， 为什么是问题呢？因为假如我理解你心中所谓的说，哎，跟黑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或者说不好的事情哈，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啊，这是白人的问题啊，因为白人歧视黑人啊，所以让黑人不管是抗争还是吃亏哈。结果发生冲突等等哈，所以这个不是黑人问题啊，那是白人问题、啊。 对，你这政治正确，是典型的白人政治正确。 对， 但是我现在关心的倒不是黑人，我关心的是咱们的华人。你看，华人呢，就不是说没有黑帮或者什么犯罪的，但是相比之下，华人过去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怂，就是沉默的羔羊，也不敢报，也不爱报警。甚至都不爱选议员，都不爱从政，什么有钱存银，有钱也不存银行，对吧？所以这样呢，经常就是柿子捡软的捏，你就成为一个人家恶势力往往愿意光顾的一种对象。因此，为什么就是这次大家对于这个女的华人女子叫什么陈凤珠啊？叫陈凤珠就说她一枪什么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打出中国人的那个，就是说 这女的，哎，我找到了这个视频，当时我比网上那个视频还全。当时你注意这个视频呢，女的这陈凤珠穿着睡衣出来，梆梆梆把这仨歹徒打跑，打死了一个，然后完了之后才出来一男的，可能是跟他在一块的一个男小伙子，女的先出来，小伙子才出来。你看看这个，这就是他陈凤珠，这是他开店的嘛， 很年轻嘛。 你看下边，就是歹徒冲进来，咱们在这个祖国的人觉得这事儿好像就是一个海外奇闻。你不知道陈凤珠这一枪啊，他打出来这个在当地华人，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这些说法，你就你看啊，这个对于陈凤珠的行为，有个这个律师啊，那这个表示他勇敢对抗犯罪分子的精神值得所有华人学习，这一枪打出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和勇气啊，从此华人不再是羔羊。然后在美国生活十几年的一个华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后呢，这个希望华人广泛传播这样的录像，让别人知道华人不是好惹的。然后又有一个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一个什么教你告诉记者说，为这个陈凤珠啊，为华人奋起抗争打响了第一枪，这是南昌起义的这个档次，你知道吗？说他刚买一个月的枪还没练熟就派上了用场，无论是时机还是技术都有惊无险。你看他拿那枪啪啪啪，就那还打死一个呢，你知道吗？然后就胆量与运气共生，从而打了一场漂亮的保卫战，就在美国。然后呢，就是说另外据他介绍，陈凤珠的自卫过程险象环生，因为劫匪的阵脚乱套，所以他才成功的维护了尊严和财产。如果华人真的有了枪，就应该好好学习拥枪须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现在当地美国华人已经开班，就说要多去靶场练习射击技术。 哦，不再练咏春了。 不，现在不练咏春了。 我感觉好像这个听上去就是在那儿的华人是憋了很久的， 憋了很久， 是吧？就以前一直受欺负，忽然一下子就是扬眉吐气。 好像是吧？可是看到这些。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通常都会把它提升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境界嘛。那这个我听起来只感觉两个字嘛，好玩嘛。那因为在想说这种事情，还很佩服那个陈凤珠，或说任何一个在面对那种情况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华人、白人、黑人啊。我的意思是说，在美国这种事没有太不寻常啊。比方说有人进房子抢劫，有人开枪反抗。白人也有，拉丁裔也有，什么都有啊。可是现在华人要被拍到了，相对以前可能华人是的确是可能比较逆来顺受 哈。对 对，那这勇气什么胆量的确很好。可是提到这个，你刚说南昌起义哈，那我觉得这好玩啊，那是好玩。那可是借这个机会说训练大家练枪哈，那倒是需要。可是。你谈到控枪这个问题，通常就面对一个两难嘛，就说枪的存在你是自卫的，可是当你有的时候它会诱惑你啊，有时候是过度使用。 我那天听这个特朗普跟希拉里不是辩论，他还讲一数字，好像什么一个州啊每年就打死上千人还是几千人。我觉得美国这国家真没什么资格说人权，你还别说，我不是说站在中国立场说话，我觉得这玩意儿不可思议吧，拿枪啊，就是一年一个州啊，一年一个州就几千人给打死，那你说这国家还是个好的国家吗？ 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华人那个过去要练咏春的，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拥枪的文化。我想那边的华人可能过去也没有想过我自己一定要有一杆那种 有，咱们也不敢真的打死人啊。 对，不太敢。而他这次我觉得也是，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儿下，就是下开，然后 但是也是一种，有我觉得有点华人有时候也有一种就是不吝，我就跟你干上了，就好像说你来了，我那种那就是那种不吝的精神也有在里面。 在那种情况，假如你有枪在手，他会这样做。我们可以倒过来想，假如当时陈凤珠没有枪在手，他会怎么样？他真的会逆来顺受吗？还是一样发挥华人咏春精神？ 咏春， 或者拿根木棍，我老娘跟你拼了，怎么一样啊？或者冲过去把对方压倒。双拳就可以打死他，这样，所以这个也不一定跟枪有关。 他们说那个有个历史上有名的洛杉矶暴乱的那个时候，那本来好像是个黑人上街的一个运动，但实际上后来当时是黑人和韩裔，和韩国的这个裔的人有冲突，所以当时这个韩裔的就是自卫啊，就跟那个就互助自卫就组织这个武装队啊。保护着韩国裔的家庭，因为怕他们黑人最后祸乱到这个韩国人的这个社区里面去。 嗯， 所以你说美国这个国家这种族群之间啊，这个冲突啊也是挺厉害的。 所以说这个奥巴马上来就说，其实大家我觉得这个预期都是错了，觉得是一个黑人总统就可以改善这个就是黑人族裔和这个白人的关系，恰恰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是不可以那样做，他不能被人看作我是一个黑人代表黑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总统，我是大家的总统，我反而不能够特别倾向于这个非洲裔去做事情。那当然他自己有几次就是有发生这个黑人暴动的时候，他有去到当地啊什么的，他就说一句说要加强就是社区建设，因为他好像就是搞社区建设出身的嘛，就说要到这个社区里面去，要帮助他们那些人，要怎么样，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居委会，就是把人得管起来看起来，就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个骨子里讲啊，这个美国人和中国人和华人是很不同的。我们你想，我们这套 DNA 是哪儿来的？几千年的帝制啊，当奴才啊，是吧？甚至于华人当中历史上有反抗基因的都灭族了，对吧？那么你说这样，我们要不说我们就像羊嘛，就羔羊，就一直包括这个外族统治啊，这种都有反骨的，这个都被杀了呀，对吧？哎，你看我们是这样，在那个皇帝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这么一种 DNA。但是你像美国，我现在有点理解他这个全美步枪协会。你说他当时这个立国，他也没个皇帝啊，他就是一群被放逐的人，而且你看他对个人的这种权利重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甚至国家都没有我个人重要，国家你要敢欺负我个人，我都给你干。就是他这，所以他就说我有枪吗？我有枪。哎，他甚至于到了就是说这种程度啊，如果你政府欺负我怎么办？人比如说我在美国，其实我感觉跟英国跟欧洲很不一样。你这个过你在美国大地上穿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有纽约这些中心城市，它大面积跟原始社会一样，这个蛮荒啊。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他们就像是这么一群自由人到这个蛮荒之地，那当然我就拿着枪。因为你要我很难理解，有人跑到我们家院子，我真开枪打死他。对，他们就真敢呢、啊、你说他就是这样啊。你那天咱们就说玩那个叫什么，他们什么够玩游戏，捉幽灵的那个，捉精灵的那个年轻人，好误入他的宅子，帮一枪就打死你啊。他就是为了我个人，捍卫我个人的这点范围啊。 所以我就经常觉得，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它为什么在海外的形象有时候不太好呢？它是一个其实价值观很普世但国情极其特殊的一个国家，就它的形成跟大部分国家都不一样。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它那些就是价值观的东西，你说什么自由民主，当然都是好词儿，是吧？但你在用这些词去检视它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哎，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者是说让我们看到不是那么都是伪光正的东西的，就是因为它是价值是普世的，国情极其特殊，好东西你没法去照搬它。 我觉得我会这样看哈、啊，第一个是就是说美国在很多地方被讨厌哈、啊，那是事实，那是因为他在目前的世界上面哈、啊、一个霸主嘛哈、啊，没有不被讨厌的霸主的。为什么是霸主？因为他背后一定有大企业的经济哈、啊、考虑，除了什么民主自由所谓的美国的价值观以外哈、啊，我们看回历史，西班牙当权的时候，西班牙人多被讨厌啊，在全世界外面哈、啊，荷兰人啊 ，OK， 然后英国什么的，美国谁当头了？谁当霸主？什么叫霸主呢？你就是要去其他地方嘛，控制人家嘛，甚至剥削嘛，等等哈、啊，一定被讨厌的嘛。相对公平的说，相对的以前世界历史上面的霸主哈、啊， 美国还算剥削的比较小，或者说用另外一种剥削的方式了哈，他是被讨厌，可是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什么嘴巴讲一套，句子做一套哈等等。那另外说起来，说回来，美国本身的状况，世界上没有天堂嘛，没有说乐土啊，你嘴巴一套你就真的做这么一套哈。那我觉得因为他一开始当然有他的所谓的立国精神嘛，这是个人主义嘛，所有才有今天出现的控枪的问题。因为美国宪法是说你人民有拥枪自卫， 拥枪自卫， 拥枪自卫哈哈啊啊的权利 ,OK, 这是被保障的，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然后他们要求可以买枪嘛哈。那然后所以说他个人精神是对的。那我特别想说的，你说什么中国啊帝制啊这样下来，我基本上个人是很难接受什么文化 DNA 啊这种说法的。因为就算有，我觉得说有那么难改变吗？一点都不难改变。不管你来自什么华人地区，什么韩国什么什么地区啊，你什么文化的 DNA, 不管你是怎么样。只要放在一个制度下面 ,OK, 那个制度是能够让你发挥的改变的保护你的。你这很好改变。 陈凤珠就证明了你的观点。 对啊， 只要把它放在一个让我有枪而且可以打他的制度下，哪怕是羔羊我也可以变成雄狮，对吗？ 但是美国的形象，你说他因为是霸主所以说大家都很讨厌他，但是二战以后，刚刚就是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在全世界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自己也检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全世界的警察，我觉得这个形象有点像一个拿着枪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去捍卫自由什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发现这支枪很好用，他可以指使别的国家什么搞点政变啊，干点什么，他的形象慢慢在变差。而且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的时候，他是代表着繁荣，代表着自由，代表在就是，但后来慢慢的变成，就是说整个的世界格局变了，特别是他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去那个海湾战争嘛，然后整个给搞乱以后，那一段这个历史被认为是美国滥用武力的一个就是一个典型，就是第一次美国大兵咵真的是开到别人的地方去，然后，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形象也是慢慢在转变，就像你拥有枪，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枪一样。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觉得美国人是不是有点轴啊？ 我觉得是对于原则的捍卫吧。 对，我接触的一两个美国人，当然不能代表什么，就说人有些人有一种性格吧，未必是美国的啊。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说你是得了理了，你是挺对的哈。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身上没有一种自我怀疑？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比如我作为中国人啊，我觉得我对我的价值观没有那么坚定，就是我会觉得。我不一定是那么对的，就是有可能我也不，但是我接触的那两个美国人呢，有时候我不爱跟他们深聊，你知道吗？深聊了我觉得这帮傻乎乎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哈就这样，你对你有什么可嘚瑟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一点都不愿意接受，也可以有别的想法，对于这件事情可以有别的认识，就觉得好像他天赋的什么人权有什么不对，自由有什么不对，而且他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老觉得。 但我觉得你说的美国人可能也分很多种吧， 是是是， 你要对吧？ 你要是非常 美国，如果是这个，就是像纽约什么这些，就是沿海的知识分子，我估计跟你的想法会比较近。 我接触的是很普通的这个 就是。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对是普通的，如果共和党的人，他确实是不一样。 你要夸他，你也可以说他择善固执，就是他认为对。他就这样，可是你知道吗，他那种就轴劲儿，就比如说说你怎么能撒谎呢，你怎么这撒谎怎么了，有的时候需要撒就得撒，你这就是你不撒谎有什么可光荣的，是吧，就是他有时候觉得诚实，我们有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两句， 可他也这么说，我觉得他做的时候他也不是个圣人，但我想说，但你在中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也有，所以我就说这其实是一种人格， 是一种人格。我觉得现在人的构成现在不是按照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是怎么样行为了，你不觉得人现在越来越变成某一个阶层的人，或者是说就说某一个阶层的人他会是这样一个想法，就现在你不觉得这个边界都是 所谓国家地域的差异慢慢在缩小，而变成你就是以这个阶层在分嘛，就是全世界以后混混面变成阶层。 而且我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李敖，就你喜欢的李敖，就李敖反美哈、啊，我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我也被李敖所说动，就是我不是完全同意啊，就是说哎。你美国你耗费了是地球资源的多大一部分呢，你这你现在你每天都特正义对吧，你是你对，可是你一个个那么吃的那么胖对吧，你让别人你吃瘦点，你而且就是说就是你怎么那么就认为你就天经地义的正确， 跟美国的形成有关的，他认为他是昭昭天命嘛，他们的建国就是建立在叫做那个 mechanism那个 destination， 他们昭昭天命，全世界都坏了，是他们是承受天命来拯救大家。 经常倒过来看，这个欧洲来说，假如没有美国怎么办？